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在听节目的时候，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在这里，三河交警有温馨提示：安全带呢，就是生命带。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%以上。驾乘汽车出行，请系好安全带。驾车带儿童出行时，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，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。在这里，祝你一路平安。 阳光优雅地漫步绿田的草坪，儿女在诗歌唱地弹奏着抒情乐，湖泊间有我定时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温习。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，听脚步的风浪鸣歌的声音，悬在窗棂像是平凰的心情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你在绿荫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以前的水平只有不断的梦里，那在绿荫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。装冰箱的冰荒的心情，带着的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你的理想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以前的声音听得孤单的梦里，那的理想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耳帽听想把封信给你，前回的距离加了的三色镜，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演戏，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、哦、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马德里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马德里 人和人之间不同在于，是你真的活了10000多天，还是仅仅生活了一天却重复了10000次。如果你在这一路上会遭遇什么样的喜怒哀乐，都将是量身定做的。其实旅游和旅行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，旅游仅仅是用双脚和眼睛，而旅行还要带上灵魂和梦想。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，过一个又一个橱窗，只想等天亮，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，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到一点忧伤何须多

声音是那么美妙，那么熟悉，那么神奇，我会全心全意追逐到底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你来超越所有过去所有动力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无你爱爱超越所有过去所有动力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无你爱爱超越所有过去所有动力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无你爱爱超越所有过去所有动力，所有过去所有的动力。 用我们的脚踩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，人们每一步的行动呢，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。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无数个细节组成，细节无处不在，关键在于捕捉的眼睛。细节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滋润，是我们内在感情的外在体现。特别是女人生性腼腆多思，所以女人更容易懂得细节了。 又到了最心爱的季节，找合适的人想念，点一杯你喜欢的咖啡，阵阵香味又仿佛昨天。黑色是静止光源，咖啡是大人的暧昧，眼看着你爱我的字眼，一说说听再多我也不愿认，特别是你爱我的字不那么确

的心这点小寂寞，三分钟的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足够。坐在路口咖啡座，你笑着点头，他牵你的手，很高兴你也好过。 在这么个讲究品味、追求品味的年代里，一个女人到底能够活出多少的品味？很多细节对于她的品味能够揭开这个谜底。那么作为一个精致又有魅力的女人，作为一个备受欣赏的女人，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？其实就是美好的留在心底，遗憾的随风散去，活在当下，且行且珍惜。 当给你自由，不想太多，觉得太重的时候，在我们之间是否要变成的空格，我和你不同，不你想做，我变成了的时候，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，依赖了多久才能怀里的温柔，现在一个想太多，当别人又说起你，有时候不过是思想，别夸张了寂寞。我不想想太多，当背地又传来那声歌 ，Anyone at all， 还爱你没有错。没有错。

2009年参加工作，2016年荣获国网冀北电力配网不停电作业比武第二名。熟练的手法，精准的判断，一丝不苟的态度，被同事称为高压线上的舞者。高空作业、带电作业是杨凌阳工作的显著特征。特殊的工作性质注定了这位文质彬彬、年轻俊秀的小伙子始终与电为伍，与危险相伴。每次作业前，杨凌阳都会对绝缘防护用品和绝缘遮蔽用具进行认真检查，绝缘服、绝缘裤、绝缘手套、绝缘靴、绝缘安全帽、绝缘毯、绝缘毯夹、绝缘绳、绝缘拉杆，一样都不能少，一个细微之处都不能放过。有人说，看不见的危险才最可怕，因为明明知道危险近在咫尺，却始终不能准确的感知，更是无法把握。而与电打交道的杨凌阳，工作的危险性正在于此。当问起杨凌阳是否考虑换个岗位时，杨凌阳坚定地说，工作总要有人干，谁干谁都会面临危险，干一行爱一行。这个爱的第一要义，就是要勇于担当，不怕危险，肯于付出。市第七中学营造优美环境，打造书香校园。近年来，市第七中学切实加大校园的美化、绿化力度。现如今，校园绿树成荫，芳草萋萋，整个校园干净整洁，环境优美，为广大师生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环境。走进市第七中学，两旁的小花坛绿草如茵，花团锦簇，涂鸦墙上展示着师生们创意的结晶，花园似的校园点缀的五彩斑斓，更显得生机盎然。一间间教室在苍翠欲滴的花草树木的装饰下，更平添了书香与雅致，形成了一种人工美和自然美和谐统一的景色。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，只是第七中学提升自身建设的一个缩影。该校还在校园班级文化建设上做文章，根据教育特色、学校特点、师生特长，提出追求和谐七中、活力七中、品质七中的美丽愿景，真正为学生们打造出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。同时，学校还聘请教育名家前来授课，对广大师生进行专业培训，使学生们在学习中掌握应用技巧，使教师们丰富教学经验，拓宽教学知识。在美丽校园建设中，市第七中学不只做表面功夫，更注重体现人的主体价值。他们着眼于文化育人，充分发挥师生的建设主体作用，动员和引导师生广泛参与，多形式展示学生风采、校园风采和学校的教育理念，打造优美的教育教学环境，提升教书育人功能，培养优秀学生。只要安全在身边，今天播出安全提示。有些食物不能久放，很多人吃剩的食物不舍得扔，隔天再吃。在此，市食药监局提醒您，有些食物不能久放，如果放隔夜，不仅可能失去鲜美的味道，还可能有损身体健康。鱼和海鲜，鱼和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，会损伤肝肾功能。茶，隔夜茶因时间过久，维生素大多已丧失，且茶水中的蛋白质、糖类等会成为细菌、霉菌繁殖的养料。银耳，银耳含有较多的硝酸盐，如果煮熟后放置时间过久，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，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。散装卤味要当天吃完，不可隔夜。从食品安全角度讲，这是不卫生的，即使放在冰箱里也并非绝对保险。冯顿琴今天为您解读三证合一，一证一码。自2015年6月30日起，市工商局先后实施了三证合一、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发放工作。一照一码打破了工商、质监、税务部门的办证界限，将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合并为一个证照，将这一个证照号码规范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企业只需要领取一照一码的营业执照。改革后，申请人只需到工商部门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，办一份证照即可完成登记，由工商部门将纸质档案制成电子档案，通过信息互认实现资源共享。整个登记过程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，既避免了企业往返各部门办理证照之苦，也避免了审批部门重复劳动，

我的朋友，我知道他们总是心软，别人对他再坏啊，再多次的坏，一次好也会让他不计前嫌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，甚至还会为对方心里滋生的一点点的讨厌感到内疚。可是亲爱的你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喜欢就喜欢，讨厌就讨厌，我们不必像伟人一样去忍受所有，真实的活着就可以了。 青春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一口啤酒，留在那年的街头，便利店明亮的门口。时间是一个追着人要的狗，能不放手，在我们身上留下各种伤口。笑了无数次以后，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天头，谁会懂这命运的手，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。不管你快不快乐，都是场旅游，伤痛不会一起逗留，我乘着风 经过多少次牵手，还是做着梦。